什么人都不想，什么事都遗忘，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看起了，两个人不会怕慌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，寂寞也无 生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，他拿着一盏斗篷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脸笑容，烟花平凡的梦，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同不普通，没人懂，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亮的海带来笑容，进了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只要自己有用，而谁敢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头痛有人知道努力过去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等到手心中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只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沙沙龙